第39集，我的噩梦。我自小就因为身高比同龄人高出一等，从未仰视过谁，而将我围起来的这些人，每个人都需要我扬起视线去看。黑色的人，空白的脸，恐怖而抽象，即使仰望也看不清晰。我被围着我的人众踹倒在了地上，我该暴力的反抗，却像被无形的重力死死压制，只能被动的任由推搡。嘈杂的嬉笑声与陡然拔高的尖叫从他们黑色的身体里发出，精神污染的循环。好吵，好烦，好害怕。这就是会将25岁的我吓醒的噩梦。从梦中带出的负面情绪直接作用到了心情上，我整天都郁郁寡欢，却难说是因为噩梦，还是因为惊醒时身边没人安慰自己而失落。我和纪星辰的关系陷入了僵持，准确地说是我单方面僵持。碰面时，除去一些必要沟通外，我没再招猫逗狗地跟他唠闲嗑。纪星辰一切照常，倒是我总能在余光里留意到他在默默关注着我。欲擒故纵？可能性不大。或许是我的这副样子更像25岁的李宇征。晚间，说不带牛奶就不带牛奶的纪星辰空着手敲响了我的房门。我对他的友善与在意换来的是什么？是利用。我以为他又在故技重施，索性演给他看，装作在跟沈瑜发短信，头也不抬地摆弄着手机。结果游戏里的队友看我在野区里挂机，开麦喷我。 那个狂犬病有所康复，草丛好多吗？要不要我给你送点厕纸啊？ 气得我狂犬病当场复发，直接将游戏长摁卸载。纪行辰依在门边，我没请他进来，他也没有跨过房间界限的意思。 你昨晚撤回了什么消息？ 你喜欢没张嘴的是吧？我愤愤道。我就不告诉你。不对，我应该装作高深莫测，沉敛着脸色不理他才能达到效果。哦，原来装逼也是门学问。就在我憋不住要将撤回的话原封不动地复述一遍时，纪行辰低声。 其实我看到那条消息了。 原来昨晚不止我辗转难眠，纪行辰也没能睡好。像是封存的岩浆还未完全冷凝的内里，加在牛奶里的糖。我阅读理解了一番纪行辰的心理活动，悄然地察觉到了纪行辰对我尚存的心软与留恋。 我不需要你从中带话，我要他亲自跟我说。 明天是周末，纪行辰说道。 我帮你预约了心理医生，明天我陪你去诊所。 以心理疗法唤醒与灌输记忆。先前我因为不愿被同化成25岁的我，以及不认可强加的六年，驳回了这一题。而今我虽然对日渐回笼的六年记忆不再那么抵触，但纪行辰此刻的取舍令我有种存在被否定、被抛弃的感觉。被纪行辰所留恋的并不是现在的我。我的情绪一下子又变得很糟。我不去。 你昨晚才说过要为当前的人生负责。 事态的每一步发展都不在我的预料之中，说过的话与想法不停地颠倒与推翻。 负责又不一定要成为他，我觉得他很差劲，不想变成他不行吗？ 纪行辰静了静，一语道破。 你一直不肯配合治疗，难道不是因为你还放不下你的初恋吗？ 25岁的我早已走出和沈瑜分开的阴影，但19岁的我还在阴影里，仍对当年的未知充满愧对与不甘。在19岁的我弄清一切前，无法轻易割舍掉这份关联着昔日的牵绊，因此我没有反驳。季星辰因为我的沉默彻底冷下了脸色，但在怒意累积到临界点时，反而没再跟我争执动手。他甚至将这份过错迁怒到了25岁的我身上，因为我看到他做出了摘戒指的举动。可能是因为戒指被他掰得有点变形，也可能是手抖得厉害，没能第一时间将戒指取下。他扯的不是戒指，而是我的心脏。我心乱不已，索性想答应他，但明天我没法跟季星辰一同外出，因为我约好了会和沈瑜见面。我直觉昨夜的噩梦与沈瑜有关。明天我会跟沈瑜问清一切，但不是出于爱情。这颗25岁的心脏里没有沈瑜的容身之地，有的仅是我19岁时的倔强与执拗。季星辰在我静默着沉思时头也不回地走了，于是这句没来得及说出的话与那些退格删掉的文字一起变成了未出口的解释。我好像已经有点转变成25岁的我了。尽管我每天都和沈瑜有联系，我单方面的联系，再次见到沈瑜，他给我的感觉依然陌生到难以适应。饭局推延了2个小时，我耐心地等待了2个小时。沈瑜慢吞吞地赶到，或许是过去曾找过太多的借口搪塞我，这会儿只道了一句抱歉来迟。潜台词是不愿见面。我对他笑笑，沈瑜只顾低头。他从前便只敢偷偷看我。沈瑜的经济条件应该宽裕了一些，却还是恋旧一样翻来覆去地穿同一件衣裳。今天他仍穿着那件重逢时的浅色毛衫，袖口很窄地向上挽了一道，露出一线细瘦易折的手腕，将菜单轻轻地放在了桌面上。我所熟知的那个对我温柔纵容的男孩总算说了一句我熟悉的话。 你来点菜吧，我都可以。 我从上次的重逢得知，这句话其实是个雷区。19岁的我热衷沟通，但交往对象自闭。25岁的我交往对象是个直球，却换我自闭。我因为当前的联想，当着沈瑜的面，我竟然心疼起季星辰。我挥开杂念，将重心放回在眼前的人的身上，我将菜单又推向沈瑜。跟我有什么不能说的呢？想吃什么就点什么。沈瑜干巴巴地扯起嘴角，整个人就是大写的强颜欢笑。我寻找话题暖场，仿佛我饰演独角戏般的一餐，另一名主角在中场前才念及戏词。 李先生，以后我们还是不要再联系了。 沈瑜向座位里缩了缩，语气却是决绝。 你将分手真相说清楚，我就不再打搅你。你跟我说忘记是好事，可我还是想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告诉我分手原因。 沈瑜停顿了片刻，说出了组织好的语言。 当年分手其实是因为我家里人不同意我跟一个男人在一起，所以放到现在我们之间依然不可